很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好，回来呢就 Plan B 就不要再讲了，讲完了。我们咁咧就呢、這個 以呢個城寨今次嘅討論為結束，希望都呼籲大家唔好再提啦。 唔係，希望唔使再。 我哋俾咗一個好 唔好中共產黨計， 好完整嘅方案出嚟㗎啦，已經係。咁咧就翻返嚟講下咧，就係、是、浸會有一單嘢，就係、是、咧最近咧就係呢個學生啊，就係、是、呢個衝擊呢個語言中心。咁咧就亦都喺期間咧，啲學生就講粗口啦，有。 都唔似粗口嘅，咁你睇到個片段咧，佢就係有少少兇啊，即係個態度嗰方面咧比較即係好似 惡劣啲， 惡劣啲咁樣樣咯，即係又唔係淨係針對佢一其中一個字。 嗱，咁啊，理工有條友叫石丹理出嚟咧，就話香港嘅年青人嘅道德底線已經響起紅燈啦，咁樣嗱，我覺得講粗口就唔代表道德響起紅燈嘅。 我成日都講， 如果係嘅話，隔離嗰條友咧就應該一早 DQ 咗佢啦。 不過我做學生會會長的時候真的很少講粗口。 我們那個年代搞學運的人不講粗口的。 因為為什麼呢？其實我上一個禮拜都前一個禮拜講過，證明你的詞彙是很頻繁。 嗯， 即是我要鬧徐少華的話，我應該是一句粗口都沒有，我就已經可以 KO 你的話。 嗯，而不是我要夾不用粗口就最佳策略，我覺得 最靚嘛。還有你要令到其他人信服， 用多些豐富的詞彙， 你用粗口就發泄多過，因為其實有時候鬧人你是給其他人看的嘛。 所以我說呢，我絕對不是認為粗口有什麼問題，而是我會覺得又是策略的問題，即是說在那一刻，如果我都不反對你說去佔領啊，用這些方式都 不是討論這件事，而在這個過程當中，因為一兩句的粗口的說話而將那個的、 焦點模糊了， 模糊化了， 英文就 這個在策略上就 不 英文叫 distortion， 是的， distort 了你整個 picture。 即是你如果做學生會的時候，你要知道如果你要做任何的抗爭行為的時候，你應該是做一些 爭取最多的公眾支持。 是的， 喂，如果我們年輕的時候的做法會怎樣呢？有搞校正的嘛，因為那時候我都說了都叫 president 啦，是不是？喂，你梗係去 academic board 或者嗰個 board of director 喺個體制內嘈一輪， 係喺嗰度咧遞文件，或者跟住咧遞文件嘅時候咧，將你份文件貼喺大字報，等啲同學開始關注點解我一定要 take 呢一個嘅普通話做必修科啊？咁樣惹起啲關注，跟住你先搞咗一輪，起碼過兩個月惹起嗰個討論，又簽名運動，或者去考校園嘅大會，邀請嗰個咩語言中心嗰個人嚟俾我哋同學質下。喂，跟住你先搞佔領，咁你咪順理成章咯。而家都唔知道發生乜事。 而家今次咧有幾個咧係錯咗嘅。第一，你係揾咗嗰度嘅職員，嗰、那個職員唔係對口嚟， 拉更 嘅，唔拉更嘅。你即係等於你如果立法會， 喂，那個外國女人負責呢樣嘢嘅咩？ 唔係， 你我唔敢叫鬼。 Exactly， 我唔敢叫鬼婆啊，係嘛？ 鬼婆都要教普通話嘅係嘛？ 渣啲咯，大佬。 一來、 我差唔多，大佬點搞？ 嗰、那個女人係教英文啦。 第二， 佢嗰個嘅 centre 裏面其他都係職員嚟嘅。我嘅意思係等於你立法會議員要衝擊任何嘢，你唔係衝保安啊嘛，你唔會得同情分噶嘛。你揾翻好似頭先阿土所講嘅， 又或者你去票站衝擊選舉事務處抗議人大 DQ， 係 啊， 唔拉更 嘅，唔拉更 嘅 ，exactly 一模一樣啫嘛。 咁你如果係好似頭先阿土所講，你行咗個程序，佢哋話 which 佢有啦，行咗個程序之後，你要揾對口人，又喺對口人嘅時候呢，你要贏呢、這個呢場 debate 嘛，你要贏呢場 debate 嘛， 其實呢場 debate 係贏緊嘅，你問我，毀就毀咗喺呢班嘅學生嘅手法嘅問題嗰度。點解呢？其實因為其實佢哋喺嗰個道德高地嘅、香港其他大學我唔知啦，起碼我所知中文大學都冇要求學生一定要普通話合格才可以畢業的。我記得我那個年代就因為三科一定要拿到學分的，都是一個學分而已，第一國文、第一英文和體育。 嗯， 係嘛？如果體育不合格，畢唔到業嘅，我哋 咁唔拉更嘅搭個體育落去嘅喂，大佬。 唔知道啊，所以我嗰陣時好慘噶。我讀 Year One 嗰陣時候有個 Year Four 嘅同學咧，係同我哋一起上 PE 嘅。 嚇！ 佢係肥咗四年， 肥到最後尾嗰年，我哋個老師就嗌俾你過㗎啦， 算啦咁樣。 即係佢係即係我哋，譬如跑一百公尺，我哋都跑十三十四秒咁啦，佢跑十六。 哇！好犀利㗎喎，十三四秒， 甚至跑二十幾秒嗰啲嚟㗎。 你唔似喎，大佬。 嗰陣時我冇肚腩，我好似馬岳咁 fit 嘅嗰陣時。但係咧就呢個浸會咧，就係、是、要求啲學生。一定要嗱，唔係講緊選修啊，一定要普通話合格先可以畢業啊。 唔係，我諗佢 sell 嘅一樣嘢係咩咧？初時我都聽唔清楚呢樣嘢咧，見佢咁衝擊嘅時候咧，我老實講，用我嘅角度去睇呢啲衝擊，我嘅容忍量係大好多人，因為我成日做噶嘛以前。但我覺得喂冇乜道理喎、啊。 但如果你要 exam 呢個普通話課程咧，你就要考一個試。咁而呢個試學生發現咧，七成嘅人肥佬嘅。 嗱，講翻個道理啊！我話阿世良話佢點解贏緊咧？因為點解咧？其實佢而家嘅 argument 咧，好多公眾係睇唔到，淨係睇到你衝突， 乜都睇唔到。 其實好多佢裡面嘅 argument 係出唔到嚟嘅，你就已經輸咗一頭一陣。 唔係，我咪就係講我個 first impression， 睇佢哋喺度衝嘅時候講粗口，跟住又好咁啱兇個外國女人，我心諗關嗰啲人咩事咧？係咪？喂，但係跟住嗱，我哋會咁諗。而家尤其是而家我哋做緊嘢嘅人，咪死啦！普通話唔得係好大鑊一件事嚟㗎。 唔係一般人係咁諗㗎。 唔係我都身受其害啊！因為我嗰陣時候又好似而家啲學生咁諗㗎嘛。屌、我學咩普通話啫？係咪？我連中文嗰陣時候都差啲肥佬咁滯啊！大哥，後屘諗諗下，喂，從實踐嘅角度嚟講，如果你唔識又好大鑊，但係。那個矛盾點喺邊度咧？點解要係必修課？ 必修課啊嘛， 同埋 你 一定要佢合格先畢業， 畢到業啊嘛。 點解唔係英文？英文夠緊要啦，國際語言。大佬，如果唔係我點去外國開會啊？大佬連吹幾句都唔識。 唔係，同埋好簡單，我就話普通話其實同中文係兩回事嚟㗎嘛。你話我大一國文一定要收到呢個學分先可以畢業，這個正常。 嗯， 那個就係書寫中文，即係我哋嘅母語。但係你話普通話只係一種表述嘅方式，粵語一種表述嘅方式，普通話一種表述方式。而你有中文基礎，你學普通話是很容易的。其實你將來離開了學校之後，因為工作的需要，其實是隨時可以 pick up 得到的。 其實我想， 不是我想笑就是我不是咯。 你是一個奇人，除了追細我的道理的。 我想知道一件事，我想 confirm 一下同兩位。究竟你而家話英文都是一個必須要必修科好，或者是 不是重要重要？ 我之前不是我想講啊，考唔考 oral 的？考唔考 oral 嘅？而家大學英文 好似冇啊，好似冇。 咪咯，喂，啊、你咪 double standard 咯。 大家英文 嘅意思，喂，你如果 喂，其實英文最緊要咧就係 oral 啊。 喂，你 咪變咗陳家沛咁啊，大佬。 喂，你好簡單嘅道理啫嘛。你寫嘅時候，啲鬼佬都 expect 你係差少少，但我明白你就得啦，係咪？但係你連講都講 唔到。咁你咪 double standard 咯？你香港你咁多間大學， 如果我講咧， 你都冇考 oral 喎。 competitivity， 但我唔識讀嘅。咁啊，冚冚冚，俾人燒到面黃，立法會都冇得做，你諗下幾大鑊，係咪？只屙佬唔掂嘅話，所以我就話呀，浸會呀呢個政策係好落後。 唔係，所以你落後在於咩咧？一點解你要你有幾個疑問嘅？第一點解要將普通話變成必修科？點解唔將英文變成必修科先？好啦，你話將英文變成必修科都好，點解唔將 all English 變成係必修科？ 係啊，呢個 咁你就解釋唔到啦。 反而啲嗱啲家長就算學生衝咧，啲家長都話：，唉，唔好啦，算啦。這個政策是對你有利的，其實是因為香港人接受英語教育才是我們的主流嘛。 是 是不是你普通話坦白說，今天我看到有個宗教系的羅炳祥出來 說，哇，他很久了在浸會。羅炳祥 28年 我讀中學都聽過 他個在浸會那些 28年他是出來即是少數撐學生的浸會的老師、 嗯、 他講出的原因就是因為現在的年輕人學生呢是反共，是對普通話很厭惡，呢樣嘢你冇辦法強迫佢哋，就算你逼到佢哋上堂，你諗下個堂上邊會係點咧？係咪教會啲老師會點咧？會面對咩處境咧？係咪呢個嗱？我覺得亦都係學校要諗嘅問題。教育嘅目的唔係話，即係你要夾硬要將啲嘢加落佢嘅身上邊啊嘛。 嗰陣時候啊，我特登去普通話研習社。 我哋嗰個年代，八十年代， 好出名嘅普通話 啦，嗰本書粉紅粉藍 藍色 啊。仲要自己俾錢學噶，我哋嗰陣時。 雖然我上咗兩堂都係最後得放棄。 跟住嗰個老師係北京嚟嘅，仲要教埋我哋啲卷脷嗰啲發音噶，係啊。 教唱歌，教唱歌，唱乜結尾嘅時候， 可能我哋上過同一班都唔出奇。 係啊， 又係教唱歌咯。 我第三堂我放棄咗，頂唔順啊！頂唔順，我真係頂唔順。 兩咁犀利，我未學過。 嗰陣時有兩間一定一定要上嘅，一係就普通話研習社，一係咧就係呢個英訊。係。英訊就補英文。 哇！原來你一早就咁融合嘅啦，你兩個 中學。普通話研習社 我都有補英訊 嗰陣時讀㗎啦，係啊！ 普通話研習社嗰陣時候好有心，真係想去學。 所以今 唔係同埋個學費唔貴喎，真係 好似幾十蚊嘅。 幾十蚊嘅係啊， 有心咪推廣普通話㗎。 所以今次咧，其實我覺得學生嗰邊係有 point 嘅。嗱，我再講頭先咧，其實未講嘅呢個 point 係咩咧？其實佢都唔係反對。 佢要你交代個試嘅標準。 佢唔係反對普通話 必修。 唔係，佢唔係反對所有普通話課程應該話。佢係反對必修。佢係應該話，佢係反對你點解一定要將佢成為一個畢業嗰個嘅叫做 資格要規定，同埋你個豁免試點解個標準喺邊度？ 佢其實唔係反對你喺浸會大學裡面去搞一啲叫普通話課程。嗱，搞清楚先。呢、这個事實。第二，佢要求嘅係咩咧？佢要求喂，唔該，你將嗰個嘅評分標準話我哋知啦。 豁免試嗰個嘅評分標準， 豁免試嘅評分標準點解會出現有七成唔合格？因為點解佢會咁咧？就係因為起初嗰陣時候，佢當同校方傾嘅時候，校方嘅講法就係咩咧？依、这個豁免試佢哋相信 好多人會 pass， 好多人會 pass， 因為咧。嗱，你講真，呢一代嘅好多 都，我想笑，我一定 pass。 唔係，你嗰代唔同， 你同崔世安兩個啫啦。 因為佢哋呢一代咧，而家上到大學嗰班咧，好多喺中學、小學都要學。 係啊，點會驚豁免試啫？ 所以而家 即係你叫我考 All English， 我一定掂啦，大佬。 佢哋嘅 argument 就係話：喂，咁你俾個標準我啊？你俾個評分標準， 係啊，佢肥咗七成喎。 佢攞到嘅就佢 肥咗七成，可能黃丹同吳耀開考到肥。 肥緊，佢話語氣表情都唔得啦。原來你明唔明啊？ 你做戲咩？ 你講嗰時個語氣唔啱都肥啊！原來係 即係唔係話你發音唔啱啊？ 係啊， 係個語氣唔啱。喂，關語氣咩事啫？ 可能佢嗰段嘢叫做我哋要熱烈愛護共產黨咁樣 喺度笑。 咁你嗰啲咁樣嘅本土派嘅學生考呢個口試嗰陣時候，佢實會講到古靈精怪啦，即係姚松炎宣誓一樣啫。 點講普通話？熱烈慶祝共產黨，你試一次。你試你都考我呢個 最要熱烈愛護共產黨。 哇、啊，幾好喎、啊啊、！OK， 呢種語氣 pass 啊 pass 啊， 呢種語氣得啦。但係講到陰陽怪氣，佢肥你老啊嘛。唔係嗱，呢個就係我覺得係真係一個抗拒嘅心態嚟，即係學生抗拒嘅心態嚟。 想像到， 咪都係嗰句咯。你本來係有 point 㗎，你成件事係本來係有 point 㗎。咁但係而家就搞到咧，好似成為一個好似公關災難咁樣樣。咁所以呢個我想 draw 一個 point 嘅，就係其實都鼓勵即係學生、大學生呢啲咁嘅組織咧。其實你喺做抗爭嘅時候咧，其實你要搞清楚個目的。你嘅目的係希望公眾能夠知道究竟是一回咩事，然後爭取佢哋嘅支持，呢個係個主要目的。喂，你咪去發泄啊嘛，你咪鬧人啦。 第一回事就係點解要佢係必修課？第二、就是， 其實學校冇道理嘅，你問我。 第二就係浸會大學已經俾共產黨入咗。 嗱、啊，呢、這個好清楚啦，吳清輝做校長嗰陣時候已經係，你知唔知道國教搞到咁大鑊？嗰本嘅中國模式，已經唔係就係浸會出嘅咯。 浸會啊嘛， 就係咩話熱烈歌頌共產黨嗰、那個。 唔 係 啊，嗰本嘢搞到 馬列毛思想嗰度。係 啦，咩中國點樣誒？呢、這個中國模式底下無私嘅共產黨點、 啊、 樣帶動中國發展啊嘛？咪就係浸會出嘅咯，係 咩？ 咪就係司奉旋。 所以浸會咪要將佢變成必修科咯。呢、這個亦都係 政治背景 嘅， 係啊，有賴 共嘅嘢嚟嘅。你嗰啲學生咪個將個矛頭咧講呢啲論點咧， 你講個 sell 到㗎啦， 梗係啦。你淨係講 唔使空個鬼婆啊， 唔識寫個奶字係嘛？即係你淨係寫浸會奶共嘅四個字，已經大家明㗎啦。 LAI 得唔得啊？大佬頂頂。 唔係啊，而且咧係容易，因為咧其實香港人而家嘅情緒咧，對於所謂廣東話、普通話咧呢樣。 土越之爭啊！大家嗰、那個 係啊，而家其實你係站喺有利嘅嗰邊嘅， 唔係、啊、所以我就話咯，你如果能夠講出個道理，學校佢而家好簡單啫嘛，你要交代清楚，喂大佬，點解七成嘅人肥佬啊？ 係啊， 你咪即係夾硬強制去逼嗰啲人去學普通話咧？而普通話嘅課程裏邊係啲乜嘢內容咧？係咪淨係語文咧？一或除咗語文之外，有第二啲嘅即係個教材啊？係咪就係我頭先講嗰啲嘢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問題嚟㗎。 你問我咧，我話絕對相信咧，佢係專登肥你嘅，因為點解咧？ 佢焗你。 事實上，佢一來佢要焗你去收啦。 收 係咯。第二，喂，你語言中心有好多嗰啲教書係教普通話，如果我俾你 pass， 嗰個豁免，嗰、那個冇工組。 有嘅，去 Motorola 啦。咁啊，冇工組，所以豁免是一定肥你㗎啦。 呢、這個有利益衝突嘅，其實有、 啊、有 point 呢、這個。 有利益衝突 喺度，所以佢咪爭取咩咯？ 所以我都唔使太擔心。如果你浸會讀嘅時候，可能都要即係努力讀一下，大佬。 咪所以佢班學生嘅， 冇心理咧，仲會浸會讀乜嘢啊，大佬？ 佢個班學生嘅其中一個要求係合理嘅，就係、是、話你嗰、那個誒、評核試咧，除咗標準之外咧，你應該審核嗰個嘅嗰個老師咧係 centre 外面嘅人啊。 嗯， 你明唔明講咩啊？即係佢哋要求就是、喂。 切審依個咁嘅誒評核試又係你做你做誒評分，又跟住你有利益衝突， 唔 係 即係等於 你又交翻， 你又交翻，咁你梗係 DQ 我啦，大佬！ 即係警察投訴科查朱經緯咁冇事， 咪一樣。 喂，越多學生肥佬，就越多人上我堂，可能係計人頭，俾、 exactly. 錢， 唔係計人頭名額啊，嗰、那個教師名額啊， 名額、啊。 如果 enroll 嘅學生少嘅話。佢個 centre 咪要請少啲呢啲普通話 或者執咗佢咁滯啦，唉要 嗱啲浸會就唔使諗噶啦，一睇浸會嗰兩個字就知道一定係奶共噶啦。 根本我就 由清輝年代開始一路都冇變過，話俾你聽啊！呢啲咧就係咩咧？逐步逐步滲入去，除咗嗱你見到嘅有啲大專院校有孔子學院嘅，其實唔係淨係學普通話嘅，學普通話、孔子學院、中國傳統文化課程，然後咧就人大政協入去講拖。呢個係成個 package 嚟嘅，話俾你聽。 洗腦教育之中 係啊，大專一樣有洗腦教育㗎。唔好話嗰啲翻去清華北大交流啊，嗰啲一定有添啦。但係喺學校嘅課程裏邊啊嘛，所以我就話，如果啲學生 position 呢件事清晰啲，喂，我相信個輿論陣地係喺佢哋嗰度嘅喎。 而且咧，嗱，老實咁講啊，我會覺得七成不合格咧，其實係有得講。有得講係咩咧？而家好多人話，哦，你哋唔合格就要去逼人哋俾你合格，唔係依回事。你如果講得清清楚楚嘅時候。Exactly 就是因為學校嗰陣時話呢一個嘅免叫評核試嘅時候咧，係講緊咩？你依成班友仔由小學、中學都讀普通話啦，我可以質疑點解會係七成唔合格？ 咁咪要話俾政府聽，你嘅中小學教普通話好有問題。係 啊， 仲話普教中。 是這個、 如果係嘅話，點解入到大學七成嘅人會肥佬 咧？所以唔可以攞翻我哋嗰個年代咧，即係連店都冇變普通話咧嚟做比喻。 我哋嗰個年代中小學都冇接觸過普通話噶嘛。 咪所以咪好大鑊咯，八九文嗰陣時候。 而家我喂，我個仔九歲， 我講英文咁滯， 講普通話好過我啊！ 嗱，你學阿小強啊，如果小強就因為喺北京識女仔多啊，所以佢啲普通話進步得好快啊！ 人哋唔知係咩嘅城寨觀眾，你講小強大佬，亦都唔知佢八九文文， 我哋 想去偷女嘅人嚟嘅，唉，真 係呢啲就係呢個。我哋而家嗰代嘅人咧，唔能夠明白佢哋嗰七成肥佬咧， 係一件係好合理嘅事嚟噶。 如果佢哋已經係普教中，由小學、中學已經接觸開普通話，如果你呢個課程嘅標準只係令到佢哋掌握基本嘅溝通技巧， 係啊， 喂，點會七成肥佬啊？真係好奇怪，我覺得。 我冇學過，我都溝通到噶。啲人話我講得好添。如果喺北京嗰啲人咧，因為佢降低到好低咁嘅標準，但 係梗係啦。你係香港人，佢又覺得你咁低， 是啊、 聽得明已經好。 坦白講啊，崔世安嗰啲佢聽得明啦，何況我哋嗰啲係咪先？你諗下，佢哋你話以為有口音嘅普通話，其實好正常噶。全國嘅外省嘅人，除咗北京人之外，湖南有湖南口音，四川有四川口音，山東有山東口音，廣東有廣東口音。所以我哋講嗰啲普通話，我哋就執到正一正，成日話自己嗰啲發音唔準。根本如果 S L 溝通，都係鬼佬睇你講英文啫嘛。就算陳家沛嗰啲英文，鬼佬聽得明㗎。 啱。 陳家沛嘅問題唔係英文渣啊嘛，係內容空洞啊嘛。記者問佢你點樣可以爭取到呢啲即係中產階級嘅支持，佢就噏一大堆廢話啊嘛。其實係。 似啊，我覺得佢最大嘅問題真係唔準備啊。 係啊，冇準備。 呢個係最大問題，即係意思係咩咧？你係懶啊個人，你係有恥無恐啊！ 你預咗一定問噶嘛，其實 係。你係咪有恥無恐咧？你面對依啲咁嘅場面，你竟然唔預備啲三筆，唔預備幾句説話去答？ 應該度定幾句，一講出嚟就大家會 call 噶啦，其實。 唔係，記得嗰陣時候我哋開記者招待會，我唔知係咪你講定係邊個講咧？就係、是、我哋起碼有十秒到十五秒嘅三筆咧。無論嗰段嘢係幾水蛇春咁長都好，我一定要講到出嚟。 就係你點解參選啊嘛，咁簡單啊嘛，其實就係你點解參選啊嘛，特別 你要背熟佢、記熟佢，就算你唔識英文都好，你都記熟佢。 喂，我而家出嚟參選咪突破困局咯，因為而家香港喺佢嘅角度嚇，香港太多衝突咯，唔夠和諧咯，係嘛？分藍絲同分黃絲咯，咪搞掂咯？呢個咪中間落墨嘅講法咯。 其實唔止英文背熟。廣東話背熟，普通話背熟， 英文你背住一個字 breakthrough 咯，屌咪突破咯，大哥有冇咁難啊？ 但可能佢背咗 breakthrough， 但係佢就驚啊，所以個發音變咗驚，真係啊！我睇字幕係啲人用中文打出嚟嘅，驚 the strength and again 咁樣啊， 咁咪驚 the strength and again 啊 ，gain 啊 ，G-A-I-N 啊，佢個發音係中廣東話嘅驚啊，驚啊，佢變咗。啲人聽得好細心，不斷 repeat 咁聽咧，都係聽到驚啊！ 哦、okay ， 聽到驚啊，真係。 所以都係鼓勵年青人啊，你抗爭真係非常之好嘅，好嘅一件事。 唔係嗱，就算將來，我相信咧 有智慧啦， 你要醒目啲嗱，你要籌集一輪、收集一輪呢啲咧，浸會大學 我相信很多大學都有的這些所謂洗腦式的這些即是進入大學裡面的一些活動課程和、譬如孔子學院那類的東西、嗯、喂你看到現在澳洲大學 又反台加拿大又反台 美國反了幾間 美國又反台為什麼香港不出聲真的很奇怪我覺得香港是受中國模式踐踏得最厲害的地方 香港不是間間現在都有孔子學院的吧 理大好像有 這麼大鑊 是啊不知道撿了沒不過是啊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經費運作了我知道以前是有的咁就，但系咧，你好簡單啦，你睇下佢哋嗰啲 general education 一定指定要收咩課程，你咪知咯。即係有冇一啲古惑嘢喺裏邊啊？ 我哋嗰陣時候，喂，嗰啲通識就好正經嘅喎、，art of thinking 啊，咩 scientific logic 同埋 theories 啊， 思考方法啊 ，social ethics 啊，呢啲喂大佬，我哋真係正路嘅，真係要有通識嘅喎。即使你讀 business 又好，讀 computer 又好，啲人都一定要係讀呢啲嘢嘅喎。 而家我就唔知道究竟大學仲有幾多呢啲咁樣。 唔係，我覺得冇所謂。你話英文重要，中文重要，要擺去必修，就算你話一個 credit 都好。都要擺落去必修嘅，咁唔係你點樣畢到業啫？ 但係而家我覺得 中文都唔掂， 佢哋應該真係要抄清楚嘅。美國已經抄翻曬阿董咧，呢、這個中美交流基金會咧喺大學裏邊同埋中學裏邊嘅 做咩？ 內地交流， 下一次 點樣去選拔一啲美國嘅好學生、黑人、少數族裔、軍校學生翻去大陸交流，而見佢哋嗰啲人咧係出超乎尋常地高級高格調，係、唐家璇啊、楊潔篪啊。解放軍上教啊，嗰啲級數嘅係、香港話俾你聽啊，如果美國人哋已經睇緊係 intelligence 啊，講緊係情報局啲人睇緊呢啲咁嘅嘢喎，香港我都話啦，我哋冇人去維依呢啲咁嘅嘢嘅喎，其實係大家覺得理所當然嘅喎，我就係話其實如果你要 address 呢個普通話嘅問題，即係你咪要從一個香港人關心嘅角度去 address 咯。 依、這個對佢嚟講 太深 啊，太深 個奶字都唔識寫。 係啦，唔係因為我只係覺得，即係你其實你有曬 point 嘅。我一睇即係你哋嗰、那個即係話要求，所以譬如個評核試嗰個嘅標準好，或者要求唔好將呢個普通話成為一個畢業嘅必要嘅資格好，依啲你全部有 point 嘅。咁所以你好好地 address 你個 point， 用一個好似頭先阿土所講嘅，你要做曬所有嘅程序。你要 engage 學生 ，at least 你要 engage 學生嘅， 其實應該一早要 engage 埋公眾添。 啊 ，engage 公眾， 開幾多招待會，表達呢一個不滿，有幾多間報幾間報，係嘛、啊？就算我哋網媒之前講下，起碼你都唔使一個衝突啊，就即刻啲唔係啊嘛，普通話學下啦。我就係、是啊、因為點解我嘅感覺第一個就係、是。哎、我都好後悔當年即係冇學普通話，冇認真去上普通話研習試，研習社大佬一兩鑊就已經放棄。 我唔使， 你咪搞到今時今日咁咯。 你而家識翻一兩個民建聯小花都可以學到普通話嘅，佢哋全部都大陸嚟嘅。 我夠同黃丹熟啦，但係佢 又諗起林 廣 文， 我冇啊，嗱你自己講啦。 佢每一次都講，唉、哎，陶君衡你 好耐冇講佢好耐啦。 黃丹都話你都算經典嘅，你講極都係咁上下喎，大佬。 咁你話我同張秀安嘅水平一樣，人哋做到澳門特首咯，係咪？我嘅水平應該做到香港特首添啦。所以我就話嗱，呢個亦都係一個教訓嚟嘅。咁啊，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我哋就翻入今日嘅正題咧，就係呢個鄭若驊究竟個政治下場會係點咧？咁 好， 呢個越搞就越大鑊，我哋已經預告咗噶啦，當日結果不幸嚴重，真係俾我哋。究竟而家大鑊到咁嘅地步，係咪真係收唔到科咧？ 轉頭翻嚟。